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凡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务院批准“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预计“十三五”期间，高速铁路覆盖达到80%以上的大城市，铁路、高速公路、民航运输机场将基本覆盖200,000人口以上城市。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装配式的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市装配式的建筑占新建筑的面积比例达到30%以上。3月1日，上海从事省际客运班线经营的客运站已经实行了实名售票及实名查验，旅客遗失客票的，经核实身份信息之后，售票人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西安启动了重污染天气预警，预计未来两日空气质量以中度污染为主，部分时段区域可能会达到重度的污染水平。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每一刻孤独的承受，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 是我心中回忆没你的身后。 Thank you.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度。廊坊明天晴，最高气温12度。首都北京明天晴，最高气温12度。近邻天津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五，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胚芽加上胚乳加麸皮，大于等于51%才能叫做全麦面包。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上当，买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如何来辨别呢？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麸皮的位置越靠前，含量就越高。第二是看外表，全麦面包上会有很多小黑点。第三种办法呢，是看颜色，全麦面包应该是呈褐色的。另外口感方面呢，全麦面包吃起来是比较粗糙刺嗓子。再有就是重量，全麦面包含有麸皮，拿在手上是有点沉的哦。把这几点结合一下，看一看家里的全麦面包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麦面包。以上内容摘自微博素食营养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谁赢谁输，原来

间越来紧紧爱着到不了永远，当我们之间不舍的誓言再也无法实现，你是否看见曾拥有过的甜美在改变。